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8集。他们这样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徒，其实不大信什么神啊佛的，可是夜路走久了，也忍不住怀着几分忌惮。有的人会把星月菩提串起来戴，有的人会去寺庙里捐点银子，至少祈求死了别下地狱，受挖眼睛割鼻子的刑罚。弑父之人犯忤逆重罪，当堕无间地狱。唐时期知道夏侯恋不是不信，不是不怕，他只是认定了他的宿命是骨横硕野，是浑竹飞蓬。他放弃了今生，也放弃了来世。山寺越发破了，瓦片掀了一半，朽烂的园子光秃秃地露出来，像腐尸的骸骨。墙原本是黄色的，上面用红墨画着佛字，现在漆掉了，斑斑驳驳，像老女人涂着厚厚脂粉的脸，上面还有许多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黑脚印，有一半是夏侯恋小时候的杰作。沿着墙长着一溜杂草，一星星红的、黄的小野花点缀其中。宽宽的屋檐底下，摆了一个红漆矮桌和两个小板凳，桌子的漆掉了许多。有一只腿短了些，垫了几块砖头在下面，勉强保持平衡不摇晃。桌子上放了个紫砂小壶，并两个缺了口的青花瓷碗，那是住持最值钱的玩意儿。夏侯恋很少见他拿出来用，穷惯了的人是这样，有了好物件藏着掖着，当宝贝供着，生怕没了，自己就更穷了。世心依旧披着那件黑袈裟，拢着手坐在小凳上，一副等了很久的样子。夏侯恋在他对面坐下来，住持执起茶壶，茶汤注入夏侯恋的茶碗，沫子在热气袅袅的沸水中上下翻滚。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？你在等我吗？ 夏侯恋低声问。 喝茶。 世心不回答，自顾自地从地上拿起一杆铜烟斗，烟斗也很久了，但看得出保存得很好，那比胳膊还长些的烟杆上还油光光地发着亮。他填了烟液在锅头里，吧嗒咂了口烟嘴，吐出一串白雾来。夏侯恋有些惊异，他从不知道住持会吃烟。夏侯恋喝了一杯茶，他不懂品茶，只当水喝。苦涩的液体顺着腔子流进胸膛，整颗心都在滚烫的茶水里跳动。雨下起来了，是牛毛针一样的细雨。秋天的时候，山里总喜欢下这样的雨。他和住持第一次这样，面对面坐着，喝茶抽烟斗。烟的味道甜丝丝的，并不呛人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们是情深意重的父子，而不是仇深似海的仇敌。他看着对面的男人，世心眉目深邃，垂下眼的时候，眉宇的轮廓在眼睛上映下阴影，胡须尽白，皱纹很深，那是长期思虑的结果。他的心出乎意料的静，仿佛今天他只是来和世心喝喝茶，聊山里什么时候下雨，什么时候干旱，这样的闲话。 你原本选择的是我，为何要让迟燕去？ 世心抬起头，看满山的细雨蒙蒙，道： 你要记住，你放下的包袱会有人替你背， 从前是你的母亲，你放跑了谢家少爷，是他替你承受鞭刑，如今是你的哥哥，你不愿去说媒，他替你奔赴沙场。那个傻孩子为了完成你的愿望，不惜向我撒谎。 世心吐出一个烟圈，言语间不知是欣慰还是失望。 他竟然会撒谎了呀。 心麻麻的疼，他记起来那天迟燕问他想不想要当住持的话，记起迟燕坐在黑面佛顶孤零零的吹熏，他想起来迟燕哀凉的眼神，风钻进那个孤独的刺客的袍袖，像一只苍白的飞蛾。他怎么没看出来呢？迟燕那个脑子缺根筋的家伙是在向他告别。 你怎么知道我要杀你？ 夏侯恋沙哑着嗓音问道。 你还太年轻了，做事不仔细，以后要记得改。暗毒库的卷宗很久没有人翻过了，落满了灰尘，却独独迦楼罗的卷宗是干净的，除了你没有人会去翻迦楼罗的卷宗。 世心道。 我了解你，小倩，我知道你必定会来找我。至于迟燕，他想去就让他去吧。 原来是这样。 夏侯恋低头笑。 从看到宗教的那一刻起，你就知道我必定要来杀你，所以你一直在等我。老秃驴，你太自负了，以前我或许打不过你，可现在谁胜谁负犹未可知。 我并不期待你死在我的手下，毕竟你是我的孩子。 世心叹道。 我只希望你能够变得强大，做你应做的事。齐兰有很多秘密，小莲，如果今天你杀了我，证明你已经足够强大，齐兰的秘密就会对你开放。 怒火在胸中翻涌起来，夏侯恋强压着心中的愤恨道。 秘密不就是你在朔北的敌人吗？那是你的债，不关我的事。是你的懦弱害了你的先辈，为什么要让我和迟燕替你还债？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子。可笑。老秃驴，我夏侯烈没有父亲，只有娘。他叫夏侯佩，是横波的主人，天下第一刀。夏侯烈姓夏侯。 夏侯烈站起来，横波水银一般泄出漆黑的刀鞘，他举起刀，檐外蒙蒙细雨落在刀刃上，细细密密，波光点点。 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，个人有个人的债，今天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拔出你的不生莲，世心。 不必，我老了，老人家应该喝喝茶，抽抽烟。我就用这杆烟斗吧，他和我是老朋友，让他看看你的刀术究竟走到了什么地步。 世心蓦然抬起眼，苍老的额头金结毕露，他猛然一拍矮桌，力量太大，矮桌顿时四分五裂，木屑横飞中，紫砂壶和两个小杯腾空而起。夏侯恋挥出孤立的一刀，刀刃同时没入壶腹和杯身，茶具整整齐齐断成两截，锋利的刀尖在世心面前划过。世心迅速后退，立在雨中，黑色袈裟被雨沾湿，包裹着他瘦削的身躯，像一颗孤生的枯竹。他叹了一口气， 似在惋惜他名贵的紫砂壶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